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素日杀蛇做羹的器具都在，略一蒙尘，他竟顾他不得，手起剪落，那蛇头咕噜噜滚至脚边，死不瞑目。来不及精心准备佐料，他急匆匆地在灶台上的铁锅中倒入好几瓢水，生火，又折至砧板旁，顾不得剥去皮骨，急急抓起旁边的菜刀，高高扬起，狠狠下刀，将那蛇身剁成一段段。好几次用力过狠，那刀深深陷入砧板之中，费了好些力气方才拔出。水沸，蛇身被扔入水中，腥热之气蓦地盈满灶房，他贪婪地大口吸着这久违的气息，蛇段便在汤锅中上下沉浮。他守在旁侧，痴痴地等，痴痴地看，直到门口响起一声惨叫，转头看，夫人只着亵衣软软瘫倒在门侧，伸出一只手颤巍巍地指向他。他觉得好笑，做蛇羹而已啊。夫人的惨叫声唤起了家中的下人，那些个使女小厮纷纷披衣过来。他不解地看着他们在门口乱作一团，那些个使女一叠声的骇叫，小厮们的脸色惨白，吵声越来越大，引来了邻人，然后是更多的邻人，最后是牙差。他低头看汤锅，身子一下子软了，那白森森的分明是小儿指骨。他张了张嘴，一抬脚踢到什么圆溜溜的东西，是小儿的头颅，咕噜噜滚至夫人身前。夫人张嘴却发不出声音，和儿昏死过去。他被判了斩刑，秋后绝。第一阵萧瑟秋风撼落开封道旁的黄叶之时，这案宗被呈交到开封府。端木翠两只胳膊肘支在桌上，两手托腮，眼巴巴看着面摊的老板在热腾腾的面锅前忙得不亦乐乎。一锅烧滚的水，面疙瘩，捏些盐撒下去，快起锅时烫两片菜叶子，然后扔些葱花，再然后，端木翠的面前便多了一大海碗飘着两片青菜叶子的面疙瘩汤。刚出锅的面疙瘩汤烫得很，下不去口。端木翠小心地吹着碗中的汤，吹两口气便咽一下口水。天知道，这些日子顿顿都是一牙的羹，吴太公的经传，他闻着味儿就想吐。不是所有吃食都是白米饭，经得起今天吃，明天吃，后天还吃。所谓人间正道是粗粮。好容易等到汤水不那么烫口，端木翠两手将汤碗端至嘴边，正准备喝他一大口，且已经付诸行动之时。 听说包大人要重审永州十子命案。 你也知道这桩案子了？ 当然知道，哪有这么残忍的爹啊，竟活活煮了自己的骨肉啊。 这还不说，我听说他是被人发现的时候正抱着小儿的头颅啃呢。这不是失心疯是什么呀？ 人证物证俱在，包大人为什么还要重审此案呢？ 我寻思着呀，多半是鬼神托梦。 以上对话证明了以下两点：一，百姓在以讹传讹方面之精力无穷；二，百姓想象力之广袤无边。其实，端木翠一口面汤将下未下，听到鞭策食客如此正而重之地发表见解，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。这一笑乐极生悲，被那口面汤呛得面红耳赤。食客甲乙不悦地打量了一眼端木翠，然后继续方才的对话。 听说明日开审，可允许百姓观审呢？ 那是当然， 开封府复审的死囚案，平民百姓都可观审。 哎呀，那我一定要去看一看，那凶犯的面目是何等的可怕。 接下来就是两人预约明日几时相见，何地会面，继而一并同行。然后两人又展望了金秋的庄稼播种事宜，同时预料了明春收成的喜人形势。由此可以推测出两人的职业应是农户。更进一步的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在当时各种信息传播方式比较落后的情况下，永州石子案的传播范围和受众居然如此之广，可见此案堪称送出大案。既然是大案，那么端木翠就不可能没听过。事实上他不但听说过，还曾派过细花流的门人前往彻查，当然不是彻查犯罪动机，而是查访有无精怪作祟。得出结论，无。既无精怪作祟，凶嫌又在第一犯罪现场被抓个正着，此案实在没有重审的必要。既如此，开封府趟这趟浑水作甚？端木翠一边喝面汤，一边皱着眉头思量。在不到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里，他做了一个决定。既然明天开审，而他明日又恰好有空，那么不妨去凑个热闹，瞻仰下青天审案的赫赫威仪。第二日，端木翠特意起了个大早，兴冲冲地赶往开封府。可惜的是，他压根儿连开封府的门边都没摸着，形形色色各色人等在开封府入口处堵得水泄不通，人龙长队，啊不是长堆，一直延伸至街外。有一两次，端木翠确信自己看见开封府的衙役趴在墙头要求外头的百姓肃静。端木翠傻眼了，他悻悻地在人堆之外踱了几步，然后准备走人。就在转身欲走的道，他忽然看见了一个人，准确地说是一个耄耋老者，昂然拄杖，立于扒拉着人群往前冲，憋得脸红脖子粗的众人外侧很是显眼。端木翠看了他一会儿，走上前去拍了拍那老者的肩膀。 哎，老丈，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呀？ 老者愣了一下，看了看端木翠，脸上的神色转为戒备。 老朽与姑娘并不相识。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相识的呀。难道你在娘胎里的时候，哎不，在蛋中尚未孵出的时候，就认识你爹娘或是兄弟姐妹了？ 那老者的脸色骤变。 走啦，借一步说话。我知道有家面摊的面疙瘩汤做得不错，不如我请你啊。 还是那个面摊，卖的只有面疙瘩汤。端木翠吃得津津有味，耄耋老者如坐针毡。 吃啊！ 端木翠喝汤之余不忘招呼耄耋老者。 你要是嫌没味道，可以向老板讨些米醋来。 不知道姑娘有什么话要同老朽讲啊？ 耄耋老者终究按捺不住。 你问这个啊？ 端木翠似乎已经完全把这事给忘了，这时才重又想起来，四下看了看，依然坐于当地，却将上半身往老者这边凑近，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的道： 我看你道行不浅，再苦修些时日便将有所成。你不在深山修行，却跑到这市井之地转悠什么？ 耄耋老者张了张嘴没有说话。 我本来那是可以收了你的道行，再把你打回原形呢。 端木翠说得如同吃饭一般平常。 可是我娘从小就教我要多栽花少种刺，看你品行不坏，是寻正道修行的材料，就不同你为难了。可是呢，这做人做妖都得找准自己的位置，上头是神仙府邸。 端木翠指指天， 下头是鬼怪老巢，又指指地。至于你们，何该老老实实居于丘陵菏泽之中？唉，人就哪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啊？ 小人原本也不敢擅入人境，只是那永州石子案的凶嫌委实冤枉，小的不忍罔顾人命，这才一路尾随而来。 又是永州石子案？此案并无精怪作祟，若他确系冤枉，包大人自会彻查，又何必你一路相随？ 并无精怪作祟是真，但各中缘由诡异莫辨，非人力彻查所能明。 耄耋老者忽地站起，向着端木翠深深一揖。 小人修道日久，好生明了，不可因族类私仇而害人性命，还请姑娘成全，允小人在人境略略滞留，小人定当寻机夜见包大人，以便那人清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